一个由司徒欧阳欧阳太攞啲司机钱出嚟，系咁以搞下嘅电视台，每日24小时不停为香港观众提供最快最新嘅资讯。艾粒电视台正式开台，开。跟住落嚟嘅节目系莫斯科中式西饼特约电视电影《怪癖先生》。 I love 电视台，电视电影 《怪癖先生》。 你想点啫？ 我打俾你，我而家打俾你， 我而家打俾你，我唔该你唔好粒声都唔出啦，好唔好啊？喂喂 喂，点啊，明辉？ 肖明啊，点解你每一次同学聚会你都唔嚟啫？ 喂，我真係差唔到時間啦，我冇佢哋真係咁得閒，成班人啦實柴娃娃咁著出嚟嘥幾粒鐘喺度打邊爐咩啫，我研究電話嘛。 你唔好再嘥埋啲咁嘅時間去做埋啲咁嘅無聊嘢都唔得啫。電話唔使你研究，電話發明咗好耐㗎啦，你留返俾科學家去研究啦。你我約你出嚟面對面咁樣食飯，你同我傾偈都要隔住个电话嘅，做乜嘢啫？ 我而家同你实习啊，你知唔知啊？自己地球会冇晒氧气噶啦，如果冇晒氧气，声音啊就唔可以透过空气传播啊。咁到时我一定要靠手提电话沟通噶， 沟通添。到时先算啦，好唔好？就算你讲呢一样嘢系真好啦，到时先算啦，好唔好？你知唔知我哋成班同学好担心你啫？你可唔可以 咁？你担心咪打俾我啦 ，SMS 都得啩？我有16个电话号码，你哋实揾到我噶，你求其打一个都揾到我噶。 你而家可唔可以放低你嘅电话先啦？你放低个电话，我一样照听到你讲嘢。你放低个电话， 我唔同你讲住，我嗌嘢食。 阿 waiter 唔该 ，waiter。喂， 唔該，佢想嗌嘢食 啊？唔該，我想要一個三色刺身，一杯凍檸茶，同埋一個泡菜炒飯。係啊，係三樣嘢啫。喂，你聽唔到咩？喂， 佢想要辣辣泡菜刺身同埋三色辣辣泡菜炒飯。 明輝啊！你有冇兴趣加入我哋嘅电话会啫？其实我哋成班志同道合嘅会员咧，真系好开心噶。我哋有聚会啦，有时我哋就会搞下嗰啲集体倾电话啊，去到长洲一齐倾下电话啊，同埋去大屿山倾下电话啊，仲有音频电话、音频记忆游戏啊。 唔使讲啊，我唔会入会噶。你知唔知你哋呢班人系有事噶 ？Sorry， 我唔应该咁样话你，对唔住。 做乜嘢啫？ 你放低个电话先啦，好唔好啊？你放低个电话，依然听到你讲嘢，你做乜嘢啫？ 好啦，我放低手上面嘅电话啦。 嗱，你而家仲讲嘢，我听到噶。 但我两只手都有电话喎。我见同你咁好朋友，我先俾个温馨提示你咋，明辉啊！将来全世界嘅人类都只会靠手提电话去沟通噶。我行开一阵先啦。 你又话你行开嘅， 咁我谂住唔出声压到你添。 你坐喺我对面噶，大佬，我对眼就望住你噶，你点样行我啊？你都话你 系明辉，唔好净系相信你眼睛见到嘅嘢，你相信埋你嘅耳朵。 明辉啊，我哋旧时读书嗰阵，你记唔记得我哋一齐讲过话？我哋将来毕咗业之后系要做医生噶，我而家已经喺医院度实习噶啦。你呢？ 我边有咁多时间啊？我冇咁多时间做啲无聊嘢啊！我研究电话啊！ 我想问一下，我哋毕业之后五年，呢五年嚟你乜嘢工都冇揾过啊？ 我梗系冇啦！我揾嚟揾去都揾唔到份工啊，系可以用电话 interview 噶，你揾唔到俾我啊？ 你放低人人都听到你讲嘢，你放低个电话，个个都会听到你讲嘢噶，你知唔知啫？喂喂， 我放低咗你听唔到我讲嘢咯，我而家拎翻嚟你先听到我讲嘢、 啊。我系嚟劝你唔好再咁落去啊！你放弃啦好唔好啊？肖明啊，你睇，肖明啊，我走啦，我真系，我谂你真系冇得救噶啦，算啦吓。 喂喂。 先生有咩？多谢。 咁麻烦你 send 个电话号码俾我，用电话过翻钱俾你，唔该。 啊！ 喂，我有电话就唔同你讲住，系咁。 你知唔知佢仲系喺度研究紧电话？佢直情系黐咗线噶啦，你知唔知啊？ 我谂佢冇得救噶。 我尽晒力噶啦，我真系尽晒。 你做咩讲我坏话？你知唔知我呢个电话可以接通全世界嘅电话噶？我知道你仲喺度噶，唔出声就得噶啦。喂？ 大家好，我是 Julie 陈婉琪，你收睇紧嘅系艾粒电视台。跟住落嚟嘅节目系《伊罗纪化妆学校特约》电视电影《变念大师》。 先生，欢迎你，是不是剪发啊？是你？ 咦，你不是昨天的地产经纪？为什么转行来做发型屋啊？ 我没有，因为我自己都挺喜 欢。讲那么多做什么啊？快点服侍我啦，讲讲我赶时间，我见过你咩？懒好倾这样。 哦、OK, OK, 没问题。先生，你是不是想剪发的？ 是啊。做什么？ 咁过一过嚟洗头先啦。 无啦啦洗咩头啊？仲洗头屋企度，快啲啦。 哦，过嚟先吓，过嚟先。啲水温啱唔啱啊 ？OK 喎、哦。哇，好热啊！黐线啊，你蚊鸡毛喂！哇，好冻啊，做乜嘢夏天啊？ 先生，你自己校水温啦，不如。 OK 喎、哦，你校啲水温。 哦 ，OK OK。痕唔痕啊，先生？ 好痕啊！ 啊，好痕咯。 吓、啊，唔痕， 唔痕系嘛？ 好痕啊！ 哦，好痕，哦，我帮你。 好，喂，咩事拗我头啊？我唔痕咯头。 哦，唔使啊，唔使。 做乜嘢啊你啊？ 啊，先生 OK 噶啦吓。 哦，唔该。 好。先生你想点样整个头啊？ 其实我冇咩所谓嘅，因为我 系。 即系呢个头留咗好多年噶啦，咁我想试下啲新嘢，你有啲咩新嘢可以即系介绍俾我？ 新嘢 ，OK， 咁、不如 highlight 啊，因为几兴噶。 哦，剪短佢啊，唔该。 剪短佢，好好。 啊 ，highlight，highlight。 high line， 好，我帮你整啲 high line 嘅。 诶，麻烦你剪短佢啊， 剪短嘅， 梗系啦，唔系点啊？你发型都梗系剪短啦，唔通剪长啊？ 啊，好啦好啦，咁我帮你剪短佢啦吓。 喂，黐线啊！你我要 high line， 你做乜剪我头啊，大佬？你发型屋净系剪头发啊？你识唔识嘢噶你啊？ 哎，对唔住啦，大佬，我真系顶唔顺啦，系咁啦，我而家唔做啦。 喂， 你中意搞 咩事？喂，年轻人，唔好放弃 ，give it up。 OK， 嚟啊！我想试下啲手势啊嘛。嗱，你帮我剪个鲍鱼叉头系咪？嚟啊，帮我剪个鲍鱼叉头，今年好兴嘅。 帮你剪系咪？好，我帮你剪啦，咁剪短佢。 喂，黐人，你会电翻啦？你做乜搞我头啊？你老板喺边啊？我要见佢。喂，我搞错啊？剪我头，我哋电翻你剪我头，你黐线噶？啊？ 咁我帮你电啦，一系， 诶，帮我攞啲电发嗰啲嘢嚟啊！ 你想点样挛发啦？ 我嚟洗头啊！你做咩电发啊？ 咁我帮你洗头啦，如果你唔电发啊。 你见到我有头发咩？我自己唔识洗啊，你想帮我洗啊？ 我见到你冇头发，但系我谂住你话嚟电发，我就尽量帮你满足下你心里面 嘅咩啊？心里面有个谜啊！ 心理嘅需要啊！ 心理嘅需要， 系啊！ 我嚟电发，你仲快啲快手啦！我要电发啊！你点做嘢噶？快啲！我要剪头发啊！快啲！我要 high line 啊！我要洗头，我要剪发啊！你企喺度成碌木做乜嘢啊？我要剪头发，我啲滴水好长啊！ 我谂我讲邪啦，我唔捞啦，唔该。 喂喂，哦，你咪寻日嗰个地产经纪？ 唔系啊。 真系唔系咩？ 唔系啊，系啊，系啊，做咩啊？系啊，系啊，我系寻日嗰地产经纪啊，做咩？做咩？ 我寻日见过你、 啊。冇啊，我唔系寻日嗰地产经纪、啊。 唔系咩？ 系啊， 真系唔系？ 系啊，系寻日嗰地产经纪啊。 哦，咁就啱啦，一齐去食嘢咯。 仲破解到李先生。咁啊，我帮你洗咗头先啦，你过嚟啊，水温啱唔啱，我先生？ 知唔知啊？你听 点？咁一系我帮你再洗多一次头啊， 吓！洗乜嘢啊？而家个头咪湿咗洗。 咁我帮你电发啦吓， 电咩发我都冇头发，你睇下啦。 咁一后我帮你洗翻个头先啦，如果系 我冇头发洗咩啫？ 咁我帮你薄头发啦，好冇？ 我冇瞓。 咁一系我帮你而家帮你洗头啊！如果你唔电发， 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好啊！ 水温啱唔啱啊，先生 ？O K 喎，好热啦， 好热啊！我教翻冻啲啊， 好热啦， 好冻噶咯， 好热啦， 好热咁， 哇！黐线啊你， 冻水， 好热啦， 冻水嚟噶， 好热啦， 咁我教翻热水啦，教翻热水， 好热啦。 我靠热水喎、 啊，你要热啦！ 我而家靠热水、 啊。搞错啊！我嚟剪发啫嘛，你做乜洗头啊？ 好，而家洗，而家剪头发，剪头发。 我嚟 high line 啊 ！high line 好。 我唔要啊！ 你要咩咁？ 我要你 再一次失败。 艾粒电视台今日嘅节目已经全部播放完毕，多谢收睇， 拜拜， 拜拜。 开电视，睇电视，几百次，开电视，睇电视。 坐尾班车，你有冇留夜？眼角有滴嘢，一对望你双眼就有啲嘢发射。这一夜你送我绿借，好感动我也有绿借。你够晒狂野，我会冇事嘅，全场现在嗌我一夜。 面子， 多谢。